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三集。秋意受伤住院的消息，第二天下午就传到体校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万飞满食堂转着打听了一圈，回到边南对面坐下的时候，脸上表情有些微妙。 怎么了？ 潘逸峰还真是面若铜盆呢。 说正题。 边南往潘逸峰那边看了一眼。潘逸峰刚坐下，今天状态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，一扫前阵子的萎靡不振，整个人都意气风发的。 秋意被打住院，大家都说是潘逸峰干的。 什么？ 潘逸峰潘老大把秋意打进医院了。 潘逸峰好面子，为了面子这东西什么面子都可以不要。这回边南算是领教了他这方面深厚的功力。把人揍进了医院让边南有些意外，他没觉着那一下有多重。不过虽说这事儿并不光荣，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，但莫名其妙被人截胡了的感觉却也并不美好。边南听着隔了几桌传来的潘逸峰大帅般的笑声，连饭都没好好吃，胡乱扒拉了几口就拉着万飞出了食堂。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孙一凡和朱斌也聊着天回来了。朱斌进屋就一拍桌子， 听说没，秋意被潘逸峰打进医院了。 他自己说的吗？ 他好像没说，别人传的。 他那人这么牛逼的事儿居然没到处说， 转性子了。 真逗，他转性别了也不会转性子。 这事儿没准不是他干的，我反正不太相信。 那必须不是他呀，我靠， 这位兄台如此激动，莫非…… 哦，你俩昨天没回宿舍，是你俩干的吧？ 边南没出声。这事上杆子说是自己干的，在他看来是很丢面的事。反正早晚会露馅，到时丢人的是潘逸峰。他是不能理解潘逸峰这种默认的态度。下巴被打歪就算了，脑子都被震松了。万飞看边南没有解释的意思，也没再多说，往床上一倒，戴上耳机听音乐睡觉了。连着两天，边南走哪儿都能看到潘逸峰春光满面的那张脸。不过最近大家都挺消停，航运那边跟着秋意混的那帮人都被老师盯死了，晚上也没见出来晃悠。体校这边没了目标，也暂时安静了。万飞倒是一直憋着火，要不是这两天潘逸峰没出过校门，他估计早在外面跟潘逸峰干架了。 哎，明天你回家？ 挺长时间没回了，再不回去阿姨又该说我怎么回家了。 他说的又不是真心话。 我爸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就行。 哎， 万飞不再说话，俩人对着跑道发了一会儿呆。边南的手机响了，二宝打来的。边南接了电话。 喂，二宝。 大虎子，你会做骨头汤吗？ 啊，骨头汤？你要做骨头汤啊？ 我买好骨头了就放进锅里煮吗？还要放别的什么东西吗？ 哎，等等，你爸呢？让你爸叫你啊。 边南拿过万飞的手机，打开了网页，低头搜着骨头汤的做法。 姑姑带我爸去医院检查了，没有人在家，你不会吗？ 我正查呢，别急啊。你做汤给谁啊？ 给我哥，他骑车摔伤了，在医院呢。 哦，你听着啊，先将洗净的骨头砸开，然后放入冷水，冷水一次性加足，并慢慢加温。 我靠，砸开！ 水烧开后可适量加醋， 因为醋能使骨头里的磷钙溶解到汤内，炖上两三个小时汤就做好了。我靠，要两三个小时呢？ 我听不懂，好久啊。 别说二宝听不懂，边南自己念完了也没个概念。他看了看时间，这会才做，弄完送到医院估计都该九点了。边南站了起来，想到一个只有八岁的小孩要自己在家做骨头汤，他有点不放心。 算了，我帮你买一罐拿过去，你在家等我。 没看出来你这么有爱心啊。 那换你呢？ 让他别做了呗，那让邻居教也行啊，反正我不会买了送过去。你是想起你自己了吧？ 你闭嘴，刘神抽你。 万飞没说错，从第一次看到二宝蹲在路边哭的时候，边南就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自己。尽管自己的童年在有记忆的片段里算不上多凄惨，起码外人看来，住着别墅，家里几个保姆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出入车接车送。他就是一想到二宝可能自己一个人对着灶台和大棒骨手足无措，就很不忍心。他在汤城打包了一罐铜骨汤，赶到二宝家的胡同时，二宝正站在胡同口等着，一见到他就跑了过来。 大虎子， 我送你去医院吧，家里门锁好了没？ 锁好了，谢谢你。 二宝摸了摸胸口挂着的钥匙，跟着他上了车。边南把二宝脑袋上支起来的几撮头发扒拉顺了。 我反正闲着没事儿，你哥要住几天啊？ 半个月吧。 那你每天都要送饭吗？ 医院的饭太贵了，我做好了送过去就可以了。 你会做吗？直接买现成的， 那比医院的还贵呢，笨。 你才笨，我除了不会做骨头汤，炒几个菜还是会的，比如什么西红柿炒蛋、蛋炒西红柿、青椒炒蛋、蛋炒青椒，这些你都不会吧？ 我明天就学会了。 二宝他哥不知道是哪儿摔伤了，不过住院的地方是骨科医院。边南本来想把二宝送到病房，但下车的时候一抬眼，看到了院子里门诊大楼前站着俩航运的人。这两人他见过，知道其中一个是申涛，跟秋意是铁磁。他停下了脚步，市里就这一个好点的骨科医院，秋意八成也跟里面躺着呢。二宝拿过他手里拎着的骨头汤，冲他挥了挥手。 我进去了，你快回家吧。 哎，慢点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 谢谢。 二宝扭头小跑着往医院大门里去了。边南趁着申涛那俩人没往这边看的时候，钻回了出租车里。申涛和蒋凯带着秋燕走进病房的时候，秋意正躺床上看电视，右腿被吊在半空中。申涛摸了摸秋意腿上的石膏， 很有气势嘛。对了，你说我帮你弄了一下，掉的漆没法弄了，找不到一样的颜色，要喷就得全换。 没事。 秋意看着秋燕把一罐汤放在了床头的小柜子上，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。 这汤哪来的？ 我做的铜骨汤，吃骨头补骨头。 放屁，咱家没有这样的罐子。 秋燕皱着眉，他不敢说汤是买的，更不敢说是别人买的。 李奶奶家的罐子，快喝吧。 哎，二宝，去打点热水，会打吗？ 会。 秋燕拎起暖水壶，转身跑出了病房。申涛打开罐子闻了闻， 你管的也太多了，给你弄了骨头汤就喝呗，问那么多。 我说了不许他乱花钱，还说过不许说谎。 他看到你腿都哆嗦， 买骨头汤不是为你好吗？不许说谎，你当哥的都带头说谎了呢。 我说什么谎了？ 申涛指了指他的腿，又敲了敲石膏。 这谁干的？潘一峰。 不说他已经认了吗？ 那你出院了，我们跟谁找回来？ 潘一峰呗。 申涛和蒋凯在病房没待多久就走了，得回学校。现在班主任每天来查一次房，除了没住校的那几个人，别的人只要报了住校的全都要清点。秋意把秋燕拿来的骨头汤喝光了，把一次性勺子放到他眼前晃了晃，扔进垃圾桶里。 行了，你回去写作业吧，明天别弄骨头汤了。 哥哥。 嗯？ 你是不是打架了？ 说了是摔沟里了。 不信。 为什么不信？ 秋燕趴到床沿上，把脸贴着他胳膊。 你没有那么笨，哥，你是打架了吧？ 嗯。 为什么总打架呢？ 我没打架，我就是被人揍了。 你要不先揍人，人家也不会揍你。你为什么总打架呢？ 你为什么有时候偷偷在院子里踩毛巾啊？ 你看到了。 还踩过衣服。 你偷看我。我不高兴的时候才踩。 不用偷看也知道。我衣服后背啊都是你的脚印。 我不开心才会踩，平时不会踩的。 所以啊，我也是。 哥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 还成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，一会儿公车没了。回去写完作业就睡觉，我会打电话问老爸你有没有睡啊。 嗯。 秋燕把汤罐用袋子装好，走到病房门口又回过头。 等我长大就好了。 那你快点长大。 二宝第二天打电话给边南，让他去拿汤罐子的时候，边南刚被老蒋虐得差点跪着爬出球场。他坐在场边，看着自己脚下成串滴下去的汗珠子，一下没反应过来二宝说的是什么。 什么罐子啊？ 汤罐子呀，那个罐子不是饭店里的吗？ 哦，没事没事，交20块钱押金就拿出来了，你搁家里用吧，我懒得跑去还了。不是还得继续给你哥送汤吗？ 不送了，我哥看出来是买的汤了，今天不要汤了。 嘿，你哥什么毛病啊？买的怎么了？哦，非得让一个8岁小孩在家做骨头汤吗？也不怕出事儿？ 他不喝汤了，爸爸说给他煮点粥。 你爸煮？ 我爸教我，我煮，煮粥又不难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